巴转销售部。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别犹豫，别后遇，别相遇，别一个人去。看喜剧，别继续，别比喻，别治愈，别让人看出你有多委屈，别下雨，别下去，别多余，别他还会为你淋雨，别几句就离去，别离去，别让他听见你最后一句，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允许，别也许，别参与，别一句又一句，别造句，别让人笑话你的遭遇，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垄断我想你的夜晚，别刺穿交代我爱你的病态，多草率，除了你都不爱，别犹豫，别偶遇，别相遇。 薛之谦，薛之谦的这首别，有没有发现别字后面的内容都是需要强调的重点，敲小黑板的重点。 别犹豫，别造句，别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都要增加几个别是，别慌乱，别丢三落四，别看错了回家出发列车的出发时间，这些别也是要强调的。下午3: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年前这段时间特别忙碌，也特别容易慌乱，所以呢确实容易出一些小纰漏，请你多多注意，别丢三落四，丢了车票哈。你好，我是大一，欢迎你的收听。 飞过太平洋这一条幻日线，把你留在昨天，对于你我有太多的不舍依恋，却又无力带走从前。 幻日线，舒桦姐姐1995年的专辑《舒桦盛开 Forever》专辑里面，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我想可能在这个下午跟着这样的旋律，不用喝什么、吃什么、开什么、什么什么马，好心情也会自然来。下午3:09，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今天是腊月20了哈，腊月23的小年就在这个周四。可能小年夜呢是在过年前，除夕到来之前最让人期待，同时也是最具有仪式感的一个节了哈。 你的脚趾头都会被它咬掉。 小孩脚趾头的老妖我们都熟哈，因为小时候都听老人讲这样的故事，吓着我们赶紧去睡觉。但似乎只有在过年这一天的时候才不会被家长被老人们催着赶快去洗漱去睡，因为需要熬夜，需要守岁，需要等着一起迎接新一年到来。所以现在过年好像最开心也最进入状态的恐怕都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穿衣服穿新衣吃糖，过年收压岁钱。 Can't read my mind, I'm undefined. I'm just beginning, the pen's in my hand, ending unplanned. Staring at the blank page before you, open up the dirty window, let the sun illuminate the words that you could not find.Are outside the line. We've been conditioned to not make mistakes, but I can't live that way. Staring at the blank page before you, open up the dirty window, let the sun illuminate the words that you could not find. Yeah. 是和你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还是刘德华的偷听女孩心，我把这首歌也送给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而且在年前这段时间也没有放弃去寻找自己的真命天女的这些男士们，哈哈，加油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一些歌大多都是情歌，所以不管是恋爱过的还是没谈过恋爱的，可能也多多少少从这样的情歌里面获得过一些恋爱的小 tips， 一些小经验，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心把这样的一个经验，把这样的歌词听到心里面去了。刚才Andy 这样说，没有人不需要爱情，而爱情这个东西呢，之所以会找到你，降落在你的身上，除了说你跟对面那个人确实是看对眼了，一见钟情，两颗心也越走越近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男士自己也要 多做一些功课的。比方说刚刚倡导说你要有一个君子的外形才会更加受欢迎，很多时候以退为进也是一个不错的招数，最起码不能让女孩看到你的时候以为你是一个坏人小偷，这就糟糕了。好了，回到音乐当中，下午的3: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马上开唱的是他，声音带着一些调皮和有趣的阿雅。 你住在我家里只会摇玩具，就算有小偷来也当成是亲戚，抢沙发爱睡觉，整天闷不吭气，你在抗议想要个哈尼，哈利哈利哈利，别再垂头丧气，带你溜溜公园 say hi to everybody， 哈利哈利哈利，张大眼睛注意你的哈尼也许在这里。像刺猬一般犀利，你被他吸过去，谈恋爱要有勇气，要把头抬起来，别羞来又羞去，假装你好客气，找个圈圈跑到树下嘘嘘，哈利哈利哈利，实在太没骨气，带你溜溜公园被邻居笑到不行，哈利哈利哈利，张大耳朵注意你的哈尼是在你梦里，哦哎哦，哈利有天这样遇上哈尼，哦哎哦，哈利见眼不瞧我的哈利，哦哎哦，哈利初次恋爱遭到打击，哦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也为情曾相悲。

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五位江湖儿女纷纷登场，演绎一段飞檐走壁的快意恩仇。《西游记女儿国》昨晚在国家体育馆首映，片尾唐僧一句“前方是何地界”引出下一站目的地火焰山，所以《西游》系列如果拍第四部，将是红孩儿的主场，铁扇公主、牛魔王等角色也将现身。奇幻冒险电影《查理九世》近日发布定档预告片和海报，将于7月13号在全国院线上映。《查理九世》改编自欧雷幻象原创少年冒险系列小说，这部小说累计销量达7000万册。本次发布的1分20秒的预告片中，四位少年和守护系猛犬查理九世组成默多多冒险团首次亮相。在不久前闭幕的美国电影市场展上，来自中国的一带一路题材商战动作电影《中国推销员》成为国产电影海外发行的黑马。在8天的会议期间，60多个国家的电影发行商签订了版权售卖及50%分账发行合同，销售总额突破600万美元。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世世代代都是缘。 相同的鞋，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爱江山更爱美人，我就用里面这句歌词，愁情凡事别放心头，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说我们都认同这是一首江湖豪情满怀的一首老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到了它一种说不出的苦楚和一种淡淡的寂寥，但那又怎样呢？还用借用这首歌的歌名爱江山更爱美人，祝愿广播那头的女子们女人们哈，青春永驻，来年更美丽。下午3:3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